质量就这样吃下去，好像才一两公克吧，一吃马上就好，所以往下走的药性来讲，桂枝加桂枝汤还不错。像这一类的方剂哦，同学，我们现在在学条文，当然要比较乖一点，每一个方要照它原本的意思来理解。可是有一些相类似的方剂，我想同学在日后啊自己读书的时候，可以借着一些平行比对的技巧来做加减的。就好比说柴胡龙骨牡蛎汤的主症是这样这样这样，桂枝加龙骨牡蛎汤的主症是这样这样，然后桂枝救逆汤的主症是这样这样，然后这个桂甘龙骨汤是这样这样。这四个方子真的到了临床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这个病人好像这个汤症也有一点，那个汤症也有一点，那你会觉得要怎么医啊？那很简单，微调整嘛。就是他的，如果这个人他的症状有一点偏到柴胡龙骨牡蛎，你会知道柴胡龙骨牡蛎跟他们不一样是哪几味药吗？那如果你觉得它里面掺杂了一点什么桂甘龙骨汤那个症，那你就知道哪几味药稍微加强一点就会形成桂甘龙骨结构。所以在我觉得我并不鼓励同学凭空去用经方的学习经验去创一个方出来，我觉得那个还有一点太快，因为经方有一些药物的比例实在是做得让人不太容易理解它怎么能够处理得这么好，所以凭空创方这件事情我并没有那么认为说我们这么早要开始，因为经方像，因为我觉得在学习阶段要能够去经验那个原来那个方剂就是那个完美结构下会有什么药效，然后以后再慢慢改，一开始就把那个方剂重量改掉是一件很惨的事情。就像是市面上的医生，很多人开小柴胡从来不照汤药里的比例开的，所以一辈子没有把小柴胡用到很有效过，然后就不觉得小柴胡有效，就是一开始就乱来的话连什么药性都经验不到了。就像是上个礼拜 就前三天的陈助教肾结石痛得不得了，然后他开一帖那个太阳下篇那个肾脏结的那个只有桂林骨本的那个有的一个方子，然后他开了一帖药，因为他很痛很痛，所以他就加了一个止痛药，加了一味穿链子，然后喝下去那个汤，他就说啊比较不痛了，可是因为他加了那味药，我不知道是穿链子在有效还是那帖方在有效，你知道就是病因一旦有变化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所以难得有人试那个没有人用过的方子，结果试出来结果是这样子，不知道。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学方还是要乖啦，就像柴胡汤、柴胡龙母汤，这些桂枝救逆汤，这些方剂的比例都不是我们现在有资格乱改的。可是当这些基本盘的方剂用得顺了之后，我会觉得下一个阶段的学习，你就会发现说好像他的症状这几个方子主症都有沾到一点，那你说不定可以微微的调整几味药的比例，或者加减一两味药去把几个方剂的结构都做在里面，好，这样子的练习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桂甘龙母汤呢，镇定啦、安神啦、治烦躁啦，然后止汗了啊，就临床我们大家用在这几个方面。当然他说火逆下肢因烧蒸烦躁的，这个烦躁到底是什么烦躁啊？我们大概今天没办法复制了，所以就大概说是心悸的感觉或者怎么样，这样子就是大概猜而已了。接下来张仲景对于这个烧蒸疗法呢，做了一个有点不好笑的结论，他说太阳伤寒的人如果用了这个火针疗法他一定会惊。这句话到底是说用了火针会让血气脱位产生痰症，因此形成柴胡龙母汤症之类的惊痰的症状，是这么复杂而有学术的思考吗？还是只是单纯在说这是一个可怕的疗法，这个用的人没有人不怕的？我不知道，两种解法可能都可以啊，因为张仲景的书里面是两种论点同时可以看见的，所以 所以在张仲景的时代，我觉得张仲景那个时代他在写作的时候还是有他个人的情绪在，就是那个时代他看到别人用什么什么疗法，他会觉得啊、哦、这样好残忍啊，这样不好啊，怎么样，就会对那个时代有一些他的批评跟见解。可是到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话，因为好像也没有什么人在玩火针疗法了，所以就放过就是了啊。但是我还是要说，并不是说感冒不可以用针灸啊，感冒用针灸还是很有效的啊，只是感冒不太适合用这个，用这种太过于猛烈的这种会造成火邪火逆的一些疗法。接下来93条呢到94、95条，这三条啊每一条都有一点长，而且每一条跟另外一条之间都有一点点互相解释的关系。同学如果直接这样看可能会觉得有点烦吧，因为他写的不是那么讨人喜欢。不过我想我这样子，我就用比较快速的方法先跟同学讲一下他的大意，然后有一些他的那个各个条文细部存在的问题我再跟同学说明一下、哦、因为这个地方的条文我觉得会觉得张仲景自己本人在写作的时候有一点点不小心岔题了，所以变成后代人在读的时候会读得有一点难过，有一点好像哪个地方有点阻碍。他说我们先看93条，他说他第一件事是说太阳病当恶寒发热，当个人太阳病感冒的时候，他照理说会比较怕风吹，比较怕冷发烧，对不对，这是我们的基本常识啊。然后呢他说但是现在这个人有出汗反而没有恶寒，那他的文法是反而没有恶寒而发烧，还是反而没有恶寒也没有发烧，这个文法看不出来，所以先暂且搁置。总而言之他没有怎么怕冷的症状，而这个人的脉呢，你把他的这个关脉，我们一般关脉就把脾胃脉好了啊，把右关脉，他右关他这个脾胃脉呢跳起来是细细的，细细一条没有力气的，然后跳得很快。然后呢他就说这是因为医生用了吐法，这个人才会呈现出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这一件事情因为从93年到94到95啊，我要先把张仲景要说的一个东西的主旨跟同学说，我们再回来看条文。因为我刚忽然意识到，如果不把他要讲的整个他要讲的那件事结果先告诉各位的话，可能在看条文的时候蛮难过。张仲景他要说的是，当一个人可能用了吐法，可能用了汗法，这一类的治疗法会造成什么结果？首先是会让一个人变得很虚，对不对？就是元气在出大汗或者是呕吐之中，呕吐的时候尤其会让人的这个胸中大气哦，就被遭到破坏，所以这个人气会很虚，这是一件事。然后另外一件事就是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人的精液会被抽得很干燥，这是第二件事。好，那现在张仲景问你一件事，就他的这个条文里面隐含着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个人他很虚很虚很虚又很干很干很干的时候，这个人接下来是要发热还是要发冷啊？这就是一个临床上比较让人无法预测的一个题目了。也就是一个气很虚很虚的人理论上是要冷下去，是不是？因为没有阳气了嘛。可是当他又很干很干的时候，那万一他身体要抵抗病邪稍微动一下，是不是马上要过热了？所以这样的一个虚跟干两件事情同时存在的时候，所面临到的这个现象变成我们临床上面的面临到的可能性比较多的一个转捩点。 而如果我们要用我们一般吃药的经验来谈这件事情的话，就好比说有一味药叫做黄连，我们说黄连这味药是又很苦又很干燥的药。那如果你今天什么嘴巴上火呀，青春嘴巴破啊，有青春痘，你吃黄连胶囊一天吃两颗啊，吃到第二天觉得哎好像火有点下去，你继续吃，吃到第五天到第七天结果会怎么样？我可以跟各位同学讲，有一半的人是满脸青春痘，然后嘴巴乱破，一通大上火。就是说当你在上火的时候，你可能降火药本身如果说很燥很燥的，它在降火的同时又让你的身体越来越干越来越干越来越干，那结果会怎么样？结果反而可能引发大火。就像我们从前那个民国初年连续剧那种都是什么，有人在打经说什么天干物燥小心火烛，那天干物燥通常是秋天冬天吧，对不对？春天夏天比较没有听说天干物燥这两个字几个字，可是秋天冬天比较冷哎，但冷没有关系，东西干燥容易烧，所以这样的一种概念一样是在人体里面会发生。所以当庄仲景提出了这个前提之后啊，他接下来的条文就是要跟我们探讨，有一部分的内容就要跟我们探讨这个一个又虚又干的人，他究竟是会发冷还是发热，他的症状会是怎么样的。当然我们今天的临床上面啊，已经不是那么容易看到吐发了，但是呢我们把这个吐这个事件把它拿掉的时候，我们大概会有一个思考，就是当这个人在体质上是等同于吐过的体质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人他本来就已经水分不够了，然后又用了下法好，或者怎么样，这样子的状况出现的时候，他庄仲景所说的那种体质是有可能的。所以他这个第一条他是用一个比较简单的逻辑来跟我们谈这件事情，他就说你看哦，你把到这个病人的关脉是很细数，对不对？跳得很快，而我们呢一般对于这个跳得很快的这个数脉的第一反应就是哦，跳得快体质热，对不对？一般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样子。可是庄仲景他用细数两个字就说，当一个人很虚的时候，他有可能是脉细细的，而因为他身体气不够了，所以心脏好像每跳一下都没办法打出足够的血，所以反而就是代偿性的跳得特别快。而这件事情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非常容易遇到的啊。我们如果平常同学自己把自己的脉说，哎，我的脉啊，一分钟跳个九十几下、一百下啊，就算坐在这边也是这样子，那很简单嘛，通常就是同学气虚嘛，并不是体质热，而是说因为很虚，所以心脏就好像每一跳都不够力，所以要多跳几下啊，这样子的情况是很多的。所以呢庄仲景在说的是，这个人这样子的脉，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人是又虚又热，但庄仲景认为说不见得有热。他就说你看啊，因为这个人干燥成这个样子，阴虚成这个样子，所以他的脉才会跳那么快，那这是因为吐过的关系。那他说一二日吐怎么样，三四日吐怎么样，在这里的话我们就姑且啊，把它假设成说一个人刚开始生病的时候体力还比较有一点，等到多病几天以后人就变得更疲倦更虚弱了，所以刚开始病了一两天吐的话，这个人的损伤少一点。如果是病了好几天，人已经变得也蛮虚了，那个时候再吐的话，这个人的损伤就会更重。所以呢，他说这样子的状况呢，如果是刚生病就被吐过的，那么就腹中饥口不能食。这个腹中饥口不能食呢，就是说他肚子会不会饿？会饿。可是叫他吃饭，他吃了一口就觉得哎呦，好像一吃就塞住闷住饱了，不想吃了。而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的状况呢？后面那个七之九十四条啊，他有在讲这件事，但是庄仲景自己有点岔题了。就是庄仲景七之九十四条是在讲发汗造成的结果，并不完全等于吐后，但是他解释的病机 是 有一起解释到93条的。94条最后一句话他说，朔为客热，故不能消谷，一味中虚冷，故吐也。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又干又虚的时候，这个人可能会因为他的这个干而有燥热的现象在肚子里面发生。而当你的脾胃的这个胃啊感觉到有燥热之气的时候，肚子就会有某种程度的饥饿感。可是张仲景说，这个热不是你身体元气的热度，而是热邪的热度，所以是客人不是主人，是外来的。这个热度不会帮忙你消化吸收的，它对你没有那么好，它是身体的敌人，不是身体的朋友。所以那个热度会让你感到饿，可是你东西吃下去，你的胃是没有元气的，不会消化的，所以吃下去反而会觉得荡掉了。所以他就说，如果是一两天之内就遭遇到吐乏啊，让这个胃变得又虚又干的人，那么他会变成想吃饭，可是实际上遇到食物又吃不了几口。他说如果是病到三四天才用吐乏，那这个人就更虚了。而更虚的人他会怎么样呢？他会说会不喜迷粥，欲食冷食。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病人呢，他可能因为很干燥，所以他就会对于清凉食品会有一种渴求，对热食就没有兴趣了。这个干燥会有一种主观的热的感觉。可是他吃了这些东西下去以后怎么样？他说朝食暮吐。像这个，如果一个人的这个胃哈是很热的，呕吐，就是呕吐可以分热性跟寒性啊。如果是很热的，一吃就吐；如果是很寒的呢，也是一吃就吐。这个早上吃到晚上才吐，这个反应啊，既不是热也不是寒，是虚。就是说这个人的胃根本不会动，然后吃了饭，饭在里面了。我看到这种条文啊，就会想到我家的琉璃台那些等待洗的碗盘。我大概就是那种很虚的胃吧，就是看到那些碗盘就是说该洗了吧，啊没关系啊，再吃一顿啊，两餐饭再一起洗好了，该洗了吧，啊再吃一顿啊，四餐饭的一起洗好了，然后就在那边一直堆着堆着，然后等到堆到实在有点看不下去，就会觉得我还是该请个菲佣比较好吧。就是这个胃对于它里面的食物就是像这样的心情，就觉得食物来了，我该振作起来去消化它了吧，没力了，等一下再看好了，然后再看，然后等到看到里面已经臭掉了，他说倒掉好了。所以就是从早上饭到放到晚上，然后发现食物臭掉，然后把它丢掉，就是这样的一个胃。那就是一个非常不勤劳而很虚的胃会有的一个表现。只是呢，一般很虚的胃，它表现的就是很单纯的没胃口，不想吃饭。所以既然不吃，也就不会吐，对不对？可是因为它是又很虚又很干的胃，所以他会觉得，他那个没胃口的感觉会因为那个燥热而产生一种饥饿的感觉，于是他就会觉得想吃，想吃冷的，可吃了之后又消化不动，他就说。如果是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们称之为小逆，跟像那个什么火逆或怎么样的话，在张仲景心目中是比较严重的现象。那这个吐过之后人比较虚，在张仲景觉得是小逆，他张仲景对于吐法的否定哦没有那么强烈。而事实上如果你看这些日本人写的医书，那个时代日本医书好粗糙的，就是吐法下法用的非常普遍，而还能够治病。为什么？因为即使是外感啊，人只要一吐之后全身的汗孔就开了，所以吐完你会发汗，所以你不能说它不治感冒，只是说治了感冒之后人很难过啊，就是人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所以相对于这个火逆的问题，我觉得吐法张仲景给他的评价是比较松一点。可是呢，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如果放着不管的话，小逆之后会怎么样呢？他说若不恶寒又不欲进医者，此为内烦，皆一吐之所致也。他又说如果这个病人吐过之后 他不再有怕冷的身体感了，甚至呢衣服穿不住，觉得说妈你棉被不要给我盖了，我觉得很热啦，哦，我要脱上衣了啦，这个样子，这种反应出来的时候，那你就会知道说这个病人好像一般的太阳病发了汗就好了，对不对？可是他好像有一种往阳明区块那样转过去的感觉，他就说这是为什么？张永锦说这是因为医生给他吐过，吐过之后肠胃太干了，干掉就容易燥化，燥化生热，所以这个症状呢就会指向后面说的调胃承气汤，所以这个状况基本上是一个调胃承气汤治，而张仲景的意思就是说这是吐过了，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转折啊，就是一个很干燥又很虚的胃有可能往这个方向转折，但是呢是不是唯一的转折方向，那不尽然，一个吐到很虚的胃它有可能是虚寒症，有可能要用理中汤，有可能要用健中汤，有可能要用无茱萸汤，这不一定的，只是当他这个病人开始觉得热不怕冷反而怕热想脱衣服的时候，那你至少可以观察到他的这个病状是往一个燥热的方向转归，这个时候是比较适合调胃承气汤的，大概这个地方是这样一回事。而接下来的94条之前哈，宋本比桂林本多一条，而这一条我想我就不再讲义上给各位了，我用说一下就好，因为意思是一样的。宋本他那条是说啊，太阳病吐之，但太阳病当恶寒，今反不恶寒，不欲进医，此为吐之内反也，等于是把93条后面那个重复一遍而已，就是他同一句话再讲一遍，他说照太阳病如果被人吐过了，他说照理说太阳病要怕冷的，可是这个人反而不怕冷了，反而不喜欢穿衣服了，他说这是吐过之后的内烦，他认为吐过之后因为里面会有燥热的反应啊，所以他会有这样子的反应，这样子的这个身体感出来。而吐过到底是什么反应啊，我们今天用吐法用的不多，所以参考的佐证没有很多，不过呢像是有人在写这个《伤寒论》的注解，比如说近代的运子鱼先生，他本身是西医嘛，他认为这个吐过之后的这个转归，以及等一下我们会带到那个795条的那个状况，他说那个东西其实是当你哦很严重的动到你的胃，就是让它大吐而特吐啊，然后让它吃了那种什么巴豆的泻药之后，你会残留一个现象，就是你的胃的这个组织啊是好像被人打过耳光的脸颊一样的，就它是属于发热充血的状态的，而要能够把这个发热充血的状态退掉，那调胃承气汤是这样子，就是当你的脾胃被这样强迫运动怎么样的时候，它一定是就是很热很热，然后很累，就这种情况之下，第一件事要帮他把热退掉，那症状才能解除，不然的话他那个胃就这样一直红红热热胀在那边的时候，他其他很多疗效很多方剂是不能够达到效果的，所以因此他这个地方啊用药的那种规律呢就会形成一个比较狭窄的一个特殊的病机的框架，而这个病机框架跟一般我们觉得说哎，这个不是柴胡汤症吗，这个不是泻心汤症吗，就是有画出一线之隔，就在一个人吃了那种什么巴豆类的泻药然后又吐过这样乱搞之后，他有一个这个内脏充血的现象要算是另外一种病机啊，就是从西医的角度是这样观察的，那我们就休息一下再来看下面的94、95条。